要想把这个庞然大物打倒也并不容易。好吧，我们去餐桌上找那头肥猪。 嗨，上尉，情况怎么样？一共找到八具尸体，都是高加索人。 有马龙和他女儿吗？ 很奇怪，找不到他们。 什么意思？你肯定吗？ 肯定，你自己数数，这儿一个，那儿一个，那边有三个，厨房有两个。上尉， 多塞克觉得情况不妙，马上赶往德罗伦佐的酒店向其汇报情况。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此时鲍勃和韦警已经全副武装地到了德罗伦佐的餐馆外。 我想求你点事儿。如果我出不来的话，这事就全交给你了，行吗？一定要安全地把他带走，可以去他母亲那儿，也许他并不想去，到时就要全靠你了，行吗？ 我答应你。我也想求你一件事，鲍勃。 说吧。 请你帮忙料理我朋友的后事。 没问题，无论如何我也会办好的，你放心吧。 这里是报警中心， 我是切尔西马龙，请马上派人去叫阿米加酒店。 嗨，切尔西，你爸爸今天不在。 我知道，这事与他无关。我说的是多塞克上尉，他们一个名叫德罗伦佐的人干事。 多塞克上尉眼下也不在。 我知道，你们必须派其他的人去。 放心吧，我会转告多塞克上尉的。又来电话了，我必须接电话了，好吗？再见。报警中心。我现在不能跟你谈猫的事情，亲爱的，你再给他多吃一片安眠药就好了。就这样。对不起，我爱你。报警中心。 嗨嗨嗨嗨，别紧张，伙计们，放松点，别那么紧张好吗？放心吧，瞧，我还带来了啤酒。 我想和德劳伦佐谈谈。 德劳伦佐先生说你们打扰了他。 有人带过口信， 德劳伦佐先生进餐时不谈事情。 对不起。喂，马龙和那个日本人还活着， 我知道他们就站在我们面前。 竟敢挂断我电话，混蛋。 德劳伦佐先生，你违反了和圣布小岛先生签订的合同，他向你全额索赔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会杀了你。 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不欠小岛先生一分钱，会见到此结束，这几位先生送你们出去。 不，先别这样，等等，你们好像还没听明白，对不对？我朋友是来跟你们谈事情的，只要各位耐心地把话听完，我们马上就走，怎么样？很好，继续吧，韦警，说下去。 第二，不许伤害鲍勃和他女儿。 还有第三，多塞克，你们可以和他道别了，我不会饶过他。 你们出去，快！ 看来他们不喜欢你。 他们的确对我不满。 鲍勃和韦警带进来的那几罐啤酒实际是烟雾弹，德罗伦佐的人没有防备，霎时间烟雾笼罩，他们什么也看不见。而韦警和鲍勃准备了特殊的防烟眼镜，他们趁机消灭了德罗伦佐所有的手下，只剩下了肥胖的德罗伦佐一个人。与此同时，都在朝这里赶来多塞克和切尔西在门口撞见。 切尔西，没想到吧？不，给我放乖一点，这边来。